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五十七首诗：走马船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。岑参。 走马船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。吟参。孤闻不见走马船行算海边，冰雪茫茫红日天。阮大舅我红也休，一船吹雪带一道，随风万地心乱作，雄马出红马将回，金山石江烟定飞，汉家大将射出书，将军金甲也不脱，王爷官衔高山半，红头二刀面二角，马毛带刷行其间，我花面前算作兵，莫定出息向水银，落去文字烟淡了，了地断边不敢接，技术学问体现讲。 完。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